述，政府將預留超過1億6000萬元資助修復的工程，另會撥備500萬元資助項目的初期營運開支，項目預計可以提供超過30個職位。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日早上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3度，吹和緩偏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早上清涼，下週初至中期氣温逐步下降，雲量增多。室外氣温2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9450点，升635点，总成交160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9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1389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7.4，升17.2；盈富基金19.56，升5.8；美团178.3，升10.8。阿里巴巴89.4，升4.35；恒生中国企业67.4，升2.34；友邦保险83.75，升3.95；快手68.7，升6.85；比亚迪股份212.8，升12.6；阿里健康9.83，升1.36；港交所335.6，升14.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6。英镑9.484，瑞士法郎8.278，澳元5.234，加元5.693，新西兰元4.949，欧元8.1873，每百日元对港元5.6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4点，跌111点。港金报16570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24美元，卖出1782.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在油麗村對開慢線，因為有些臨時工程，一帶仍然是多車的，龍尾近觀塘警署。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去港島方向，因為油麗村對開有臨時工程慢線，多車的。現時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就近住菲林明道；西行過海龍尾去到銅鑼灣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皇后大道東。反方向呢，沿住堅拿道天橋南行線來時代廣場呢，現時交通都係比較繁忙㗎。紅隧九龍入口係公主道多車啲啦，龍尾康莊道橋面。港島中環嘅干諾道中，因為部分路段有啲臨時工程㗎，近住文華里嗰段嘅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嘅慢線呢，有封路措施嘅。仲要提下大家呢，就係筲箕灣筲箕灣道啊，跟住愛蝶最佳交界嗰度咧，因為有電車路軌嘅重鋪工程，來往方向嘅快線咧只俾電車行。筲箕灣道近住愛蝶最佳交界段來往方向嘅快線，而家只係俾電車行駛嘅。九龍方面啦，窩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去到太子道西嗰段咧就比較多車。而新界咧，大埔三門仔路因為有工程啦，近住東華三院、船灣、安老綜合中心嗰段嘅三門仔路咧，臨時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嘅。安全車速報告有沙頭角公路街景花園去沙頭角。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時間係下晝嘅5:40，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嘅6:51。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的。好了，我們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速讀20大報告。 二十大報告其中一個段落 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当中指出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行政主导，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提到四项改善有关环评程序的措施，环境保护处助理处长负责环境评估的曾世荣。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优化程序可以将个时间缩减大约一半。 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 担心环评条例是可不可以做回它基本那个，就是为环境去做把关。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建中。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高福慧和何建中。何建中你好。 Hello， 你好。 第一次和你一起做节目，真是多多指教。咁啊，同听众咧讲一讲出面嘅天气先。而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65%啊。有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咁但系咧，一早一晚咧都比较清凉一啲。咁大家咧要留意住个气温嘅变化啦。何建中啊，政府咧就计划喺18区咧设立呢个关爱队。早前咧就见到有立法会文件咧揭露咗更加多嘅细节。咁啊，首先咧讲下个数目先啦。咁啊，今次嘅关爱队数目咧，政府就话咧系会设置咧系400多队嘅。咁咧每队咧个人数咧就系8至12人。佢哋嘅工作咧就系要支援政府嘅地区工作啦。具体嚟讲咧，譬如话探访下有需要嘅人啦，帮手咧去送赠物资啊，亦都会协助咧处理一啲突发同埋紧急嘅事故。譬如咧就系庇护、避寒同埋避暑中心嘅运作咧都靠佢哋帮忙嘅。另外咧就系要协助政府咧传递信息同埋咧同政府报告市民嘅意见。聽到呢度咧，可能有一啲分析或者有一啲嘅評論都會講，依個職能上面聽起上嚟係咪同區議會啊，甚至係民安隊啊，都有一啲相似甚至係重疊嘅地方呢？ 我哋知道呢個關愛隊嘅設置咧，就係李家超喺佢競選嘅時候嘅政綱提出嚟嘅。咁如果我哋記得嗰陣時就係今年嘅5月啦。咁再之前嗰兩個月就係香港第五波疫情最嚴重嘅時候，咁我哋都聽到好多人係反映咗喺地區上咧，其實嗰個支援好唔夠嘅，包括一啲譬如中央嘅援港物資都唔能夠好有序同埋快速咁送到喺啲居民手上啦，或者其實政府各方面嗰、那個包括地區嘅政府人員嘅處理都備受批評。咁我相信都係回應咗當時嗰個環境。咁而家我哋睇到呢個關愛隊咧，就佢嗰、那個設置就係同區議會嘅小區係一致嘅，咁而佢嘅工作咧就有即係宣揚政府政策啦嚇。咁我諗可能我哋要了解嘅就係話，第一佢功能上同現有嘅區議員有冇分別咧？第二就佢資助額係咪足夠咧咁樣？ 關於呢一點咧，其實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咧都有多次回應嘅。咁我引述翻佢今日喺一個電台節目嘅專訪嘅時候嘅講法啦。佢就提到咧，關愛隊嘅資源咧絕對唔會咧係取自於區議會嘅資源嚟嘅，而關愛隊咧亦都唔會取代區議會。就話咧，日後任何非區域性或者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咧，大家個功能咧都唔係重疊或者係重屬嘅，佢哋嘅資源咧會各自分開嘅。不過我諗何建中你頭先提到嘅資源問題咧，更加重要咧就係講緊咧呢啲小隊啊，到底佢哋個資助額係咪足夠嘅問題。嗱，因為同樣根據政府文件啦，有志申請嘅地區團體咧，其實要通過兩輪嘅輪選嘅，而成功嘅小隊咧喺兩年嘅資助期入邊咧係會獲得80至到120萬嘅資助。咁換言之咧，如果睇條大數嘅話，以452個即係區議會嘅分區嚟去計嘅話咧，咁兩年嚟個總資助額咧都達到即係超過5億嘅。咁不過如果講話係以一個小隊嚟去講咧，每年可能最多係60萬咁樣樣啦。咁啊除翻12個月咧，就每個月可能係50,000蚊左右。咁呢度咧講緊係咪包括曬人手開支啊？頭先話佢哋要送贈物資噶嘛，咁係咪包括購買物資啊，甚至係舉行活動啊呢啲咧？咁當然個詳情就有待公布，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地區人士或者係一啲政黨代表咧，就提出到咧，會唔會有一點而咧，又要馬兒好，但又要馬兒不吃草嘅一個問題存在？ 係啊，因為你睇到個數額咧，又真係唔係咁多。咁佢如果80至120萬，咁佢話8至12人，我哋當佢係8人小隊，80萬兩年。咁你講緊就係每年可能係40萬，每個月30,000多蚊。咁你30,000多蚊俾8個人，咁首先肯定嘅就系呢8個人唔会全职先啦，系嘛？ 嗯，义工啦， 系啦。咁仲有你又有几多做物资，几多做人手？我谂政府都可能适宜喺，譬如佢嗰个标书或要求咧讲得清楚一啲。同埋咧，如果系咁咧，我个人觉得可能系会对现有一啲即系地区组织有优势嘅吓。第一佢审批经验啦，第二就系话咁你如果唔系用现有嘅义工网络嘅话，咁你嗰个开支如果放太多喺。在人手上又可能會忽略了服務的提供。 其實當局在文件裏面也提到是鼓勵申辦團體透過贊助、捐贈或者是團體內部資源的調撥去提供關愛服務的。又說如果申請者有額外的資源能力和計劃就會加分。所以可能另一個會出現的問題就好像何建中你這樣說，會不會是一些大型的團體特別容易成功申辦或者是 加分呢？反而一些可能小型的街坊隊或者是一些志愿机构是不是申请成功的机会率因为资源比较悬殊一些可能就会吃亏一些呢？这个可能都是大家关注的地方。另一件事呢，就是评论都有去触及的，就是参与关爱队其实都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的。譬如就是说参与的团体是要爱国爱港，有一定的地区网络和服务经验，有跨区的动员能力，能够吸纳青年、妇女、不同种族的人士和专业人士成为关爱队的成员，同埋有能力凝聚并且咧系寻求社会资源等等。咁当中有啲条件我哋头先讨论过啦。咁我头先话咧，亦都有人关注到嘅另一点咧，就系爱国爱港啦。因为现时喺区议会入边咧，亦都有一啲有志申办关爱队嘅民主派人士咧，就问到啦，到底点样去定义爱国爱港咧？譬如会唔会睇嗰个团体过往有冇举办过一啲爱国活动，或者佢哋会唔会需要宣誓呢？又会唔会可能呢一啲计划咧系会排除咗一啲有心服务社区嘅民主派成员，令到成个计划咧系好似变成建制派入边咧自己再去分资源，再去分一啲地区服务嘅领域嘅呢一种嘅做法咧？ 我谂呢个就取决于爱国爱港嘅定义啦。因为我哋过往譬如话喺嗰个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咁你参选系需要有一个所谓资格审查，咁嗰个就系比较清晰嘅。咁但系如果你一个团体佢点叫做爱共爱港咧，咁我都觉得其实政府都应该解释清楚一啲，或者嗰、那个嘅条件其实系可以宽松一啲嘅。咁因为我哋都系唔系做即系政治嘢，只系做服务居民嘅工作。咁同埋我睇到，因為佢呢、這個我睇到佢嗰個基本要求，亦都有可能對於一啲大型嘅政黨，或者甚至現時服務喺嗰個社區服務緊嘅團體都有優勢。咁正如你所講，就係如果其他如果唔係做開呢方面，或者某一啲嘅 NGO 或者規模細啲嘅 即係佢起碼佢啲街坊都冇識得咁多啦，係嘛？咁又唔會同一啲現有喺社區做緊嘅工作有重複咧，就變咗由政府嘅資源去補貼咧咁樣。 嗱，傾到呢度咧，我都要講下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啦，係1872311 各位市民大眾，你哋咧都有機會咧，第時係受惠於關愛隊嘅服務嘅。咁啊，對於佢哋啊去服務社區嘅工作範圍，同埋咧佢哋嘅譬如資源分配，你哋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啊，頭先有提到一個條件咧，就話可以吸納到咧青年婦女同埋唔同種族嘅人士。或者專業人士成為關愛隊的成員，不過我們剛才都提過資源就很有限的，很大機會大家都是做義工的，不知道聽緊收音機的聽眾又會不會有興趣成為關愛隊的義工呢？你們對於關愛隊的工作有什麼期望呢？打來一起談談，熱線電話號碼1872311。何建中，這個時候我們都請你一位嘉賓一起加入討論。 好、 電話旁邊有大埔分區委員會的副主席羅曉峰在電話旁邊。羅曉峰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罗晓峰啊，我哋头先咧都讨论到关于关爱队嘅职能啦，特别系有冇同现有嘅一啲组织，譬如好似区议会，甚至有人提到民安队咁样，系有所重叠。你自己点分析呢个问题啊？ 我会认为啦，其实关爱队嗰方面嘅话，其实系更加补足翻喺地区上面，尤其是大家见得到之前系疫情时间啦，又或者再讲早前我哋一啲嘅台风啊，或者大型災難嘅事故嘅時候咧，其實地區上面都缺乏一啲嘅義工力量、動員能力咧，去做一個應急嘅措施。咁如果今天關愛隊嘅成立嘅話，我相信係可以補足到呢一方面嘅問題嘅咯。 咁但係咧，佢有提到有一點咧，就係話，譬如協助政府傳遞信息啊，亦都會同政府報告市民嘅意見啊，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區議會係一個諮詢組織啦。咁某程度上就係就住一啲政府嘅地區嘅政策啊，或者方針啊，去到反映市民嘅意見嘅。咁喺呢一點上面，又會唔會係真係出現咗有一啲意見講到係重複嘅問題咧？ 其實我相信呢個係一個互補嚟嘅，即係舉個簡單嘅例子，譬如以往做區議員嘅時候啦，我哋會更加多嘅情況喺個議會上面反映一啲嘅意見，包括係社區上嘅建設啊，或者係環境衞生方面。咁而至於關愛隊，我會咁理解咧，就可能係個執行性，點樣去推廣咧？實際上我哋反映意見之後啦，或者政府喺地區上面，譬如一啲嘅宣傳單張，點樣去令到市民更加多嘅關注，去派發得到入到户，俾到啲街坊知道嘅。咁我覺得關愛隊係呢方面嘅著墨點會多啲。而至於譬如區議會嘅話，係一個嘅議政平台。是一個諮詢架構議政平台，俾翻我哋相關嘅委員啊或者議員啊去一個平台表達嘅地區嘅聲音咯，係個補足嚟嘅互相。 羅生啊，我睇到政府嘅資料就話，其中一個功能咧就係要協助處理突發同緊急事故。咁你覺得其實呢關愛隊係咪都需要有啲必須嘅培訓呢？因為如果你派物資咁，當然好簡單啦嚇，即係你可能有足夠人手、有足夠組織力咁樣得。但係如果佢講緊要突發同緊急事故喎，咁其實啲地區團體做唔做到咧？ 呢個我都好同意，其實如果係就住頭先嗰點，喂要做一啲嘅大型嘅緊急事故，我舉個例子，如果將來關愛隊佢其中嘅職能就係要颱風期間去協助警方去做一啲嘅搬樹又好，或者係一啲嘅火警大型嘅災難去做疏散都好，呢啲嘅話，我哋普通啱啱成立嘅義工隊嘅話，未必有咁嘅即時能力去做得到嘅。咁如果可以由透過，因為佢嚟緊個隊長會係民政事務專員啊嘛，由民政事務處去做串連，去揾翻相關嘅政府部門去做個前期培訓工作，俾翻一啲嘅有志服務地區嘅關愛隊成員嘅話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即係其實，譬如以我哋三月份第五波為例啊，咁嗰陣時都反映咗地區好多支援係唔夠嘅。即係如果以嗰個為例子，如果我哋真係嚇，即係唔好再有第六波啦，又係好嚴重嘅，好多居民係需要物資嘅。咁你覺得個關愛隊可以點樣即係幫到手咧？ 如果最我理解咧，最基本嘅情況嘅就係關愛隊係傳遞物資、送遞物資，或者係因為佢個。頭先好似所講，佢哋都政府都會想揾翻同嗰個地區嘅連結度，或者係個網絡比較深嘅一啲嘅關愛隊去做呢一個嘅嗰個地區嘅關愛隊啊嘛。即係話佢可以善用到自己嘅地區網絡，譬如好容易發掘得到，究竟呢一區嘅屋苑裡面嘅分布人口嘅年齡層係點樣樣咧？邊位街坊係有咁嘅迫切性需要咧？我覺得係 派發物資方面嘅話，呢、這個即時性係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中長遠，但係要去做得到一啲嘅大型事故嘅去協助政府去做嘅話咧，係要適當嘅培訓咯。 但係呢方面其實現有嘅區議員或者喺社區服務嘅人都做到嘅、哦，即係你講話，譬如去上門派物資啊、成啊咁樣。 其實過去啦，區議會嘅職能嘅話咧，其實應該係集中多少少喺個地區諮詢嗰方面，包括就係、是、譬如一啲嘅巴士路線，我舉個例子，巴士路線嘅規劃，一啲嘅地區上嘅體育館或者係民政設施嘅增設上面嘅反應，或者係啲環境衞生，其實我覺得係多方面係多係呢一啲嘅議政地區議政嘅項目呢方面去做咯。而至於服務方面，其實以往區議會啲區員都有做啲服務，即係俗稱蛇齋餅粽都好。咁但係同佢往往本身嘅議政嘅功能係兩條腿嚟噶嘛，兩樣嘢嚟噶嘛。 嗯。其實我們剛才也有討論到有關關愛隊的組成和設計，包括每隊是8至12人，而得到的資源說就是每兩年的資助期裡面大概是80至120萬左右。對於這個設計和資源分配，你自己有什麼關注？ 如果老實說，當然資源就如果要服務市民的話就遠遠都不足夠的，咁得80萬至120萬兩年去計嘅話，我用最大嘅120萬去計，咁即係每年60萬啦。咁其實60萬可以做到幾多嘅嘢服務到人呢？我相信基本一個關愛隊嘅行政開支啊，或者係一啲嘅秘書處工作啊等等係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如果呢一個裡面要包括埋一啲嘅叫做租借地方，或者係派發物資裡面嗰啲嘅叫做俗稱福袋，又或者是长远啲可能要搞一啲个活动嘅讲座嘅时候，我相信呢方面嘅话就係未必足够到囉。咁我期望梗係政府可以喺个试验之后觉得 OK 啦，去 renew 个新嘅合约嘅时候会更加俾得更加多嘅资源囉。 我哋头先都提过呢，文件就有讲呢话希望啲组织呢都有能力呢自己搵到一啲社会资源啦。换言之呢，可能部分呢一啲关爱队嘅经费可能要靠你哋自行募捐啦。或者你哋嗰啲队员呢可能係义工係冇粮出嘅，咁可能个形式係咁㗎。其实你自己点睇呢啲地区团体嘅筹募资源同埋人力嗰个能力呢？ 一啦，首先讲就係义工，作为义工啦，冇粮出，我觉得大家做公益服务嘅话係冇问题嘅，只不过係基本上一啲嘅居马费、一啲嘅交通津贴，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要俾返一啲嘅义工队嘅成员又好，或者因为佢就寫话可以再搵更加多啲人同埋去参与呢啲义工服务㗎。咁我觉得基本嘅交通津贴呢个係需要啦。咁至于话一啲叫做再去另外再去搵一啲嘅地区力量去做一个募捐嘅话，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正面的作用来的，因为始终关爱队可能大家都有兴趣去做，但是最终有几多个的团体是能够可以成为到关爱队呢，而其他成为不到的时候，那他们有什么方法可以继续去做一个义务服务呢，那就只能够透过募捐的形式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的我同意主持人所说，刚刚就看看本身地區嗰個網絡，佢個覆蓋度幾大啦？即係有啲嘅無可避免嘅，就係有啲嘅原有一啲嘅地區網絡覆蓋面比較大，或者係比較大型嘅 NGO 機構嘅話，佢哋係會喺呢方面嘅話會有佢嘅優勢咯。可能喺寫個計劃書上面，會政府會優先考慮咁樣。咁但係我期望嘅就係、是，除咗去考慮個關愛隊佢嘅募捐能力之外，都要睇一睇佢嗰依一隊個隊伍，佢對於地區上面嘅网络啊，或者过往属唔属于爱国爱港嘅行列啊，呢方面系咪几都足够咯？ 文件就提出咧，你哋有两轮嘅轮选嘅程序啦。咁第二轮咧，其实咧系会民政处咧因应地区嘅情况咧，为到小区嘅特别状况咧去定一啲项目纲要嘅。咁就再俾咧有兴趣参与嘅队伍咧，就写一个嘅报告。咁入边咧可能都会涉及到一啲关键绩效指标啊，例如话你要服务几多人次啊，或者几多对象啊咁。咁而亦都会有个监察机制咧，就系呢啲关爱队每半年要交工作报告，同埋每年要交由会计师审核的财政报告。其实呢啲会唔会都同样出现我哋头先倾嘅问题，就系一啲有资源或者有经验嘅大嘅组织就比较应付到啦，但系一啲小组织可能就会有啲吃力，会唔会系咁咧？

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政府計劃喺18區咧設置400多隊嘅關愛隊咧，去到支援政府嘅地區工作嘅。何建中啊，我哋頭先就提到咧，呢啲關愛隊嘅遴選程序咧係會分成兩輪啦。咁啊，根據政府嘅文件咧，第一輪嘅嘅評選咧，主要係睇下咧申請嘅團體係咪愛國愛港啦，能夠支持同埋配合政府嘅領導，同埋具備一定嘅地區網絡同埋服務經驗。咁而第二個遴選嘅階段咧，啲民政處咧就會因應唔同地區嘅情況，去為到嗰個小區特別咧去編寫一個叫做項目綱要嘅文件。咁呢個文件咧，除咗會列明咧服務嘅必要服務嘅要求咧，亦都會制定一啲關鍵績效指標，亦都即係 KPI。例如話呢個關愛隊要喺嗰區嗰度咧達到個服務嘅總人數或者總人次要去到幾多啦，佢哋要舉辦幾多次活動啦，要探訪幾多類嘅大廈或者嗰個大廈嘅數目啦等等。咁啊，呢啲團體咧就可以按住呢一個嘅項目綱要咧，再去提交自己嘅服務建議書，咁咧就去參與第二輪嘅遴選。睇到呢度咧，我就會諗到兩個問題啦。第一咧就係由於唔同嘅分區佢哋嘅區情啊，可以非常之大差別嘅。譬如以今次會做先導計劃嘅荃灣同埋南區為例啊，嗰度嘅居民可能無論佢哋嘅社會嘅社經地位啊，或者佢哋個教育程度啊，或者佢哋嘅關注事項咧，其實都可以係非常之唔同嘅。咁換言之，呢一啲團體佢哋提交嘅服務書或者佢哋提供嘅嗰個服務嘅類型咧，都可以是南辕北辙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在轮选的阶段是不是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一个客观的标准去到评定哪一个队伍是比较好，而哪一个呢可能是没那么好呢？这里在个轮选的时候会不会在个制定规则是会出现一个难题呢？ 我们看到它有两个小组，一个就是全港的关爱队评审及督导小组，一个是地区的关爱队评审督导小组。咁我哋睇到地区嗰度咧，其实个成员咧就有民政事务专员啦、助理专员啦，同埋唔同部门嘅代表。咁我睇落就其实同平时可能区议会可能出席嗰啲人都系呢一扎嘅警务处啊、消防处啊、社会福利处啊咁样。咁我相信如果呢个小组去评审嘅话咧，就应该系可以即係某程度回答咗你嘅問題，就係話佢哋肯定會根據翻即係佢哋嗰個區嘅需要去批出嘅，就應該唔會話即係有一個所謂錯配嗰樣嘢。但係我自己比較關心嘅，即係頭先都提到就係話，咁呢個新嘅資源，咁呢個新嘅資源係咪提供新嘅服務咧？咁但我哋睇佢個內容咧，又唔係有好多新嘅嘢，譬如話去關愛隊啊、派下物資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自己都期待可以有多啲即係創新嘅諗法，或者既然有額外資源，究竟如果係新資源做舊服務，咁其實即係變咗，即係你可能係補貼緊某一啲現存嘅工作啫，或者純粹增加人手啫。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即係政府好多時啲撥款都係有所謂 KPI 都係啲量化嘅。咁但係我諗我哋除咗講個數量，我諗個質素都好緊要嘅。即係如果能有啲譬如某一啲嘅弱勢社群有一啲新嘅服務方式，或者一啲質素可以提高，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市民希望見到嘅。 其實咧講到有創意嘅服務方式咧，我都會諗到一個問題咧，就係喺一啲可能發展比較成熟嘅社區啦，或者可能係一啲比較高收入嘅社區，其實佢哋未必需要咧你提供送贈物資啊，或者探訪服務，因為呢啲可能係一啲比較基層嘅團體啊，或者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社區啊，可能需要呢啲服務。譬如如果講緊半山啊，或者即係南區啊嗰啲，其實要怎樣去令到這些地區的關愛隊都發揮到作用呢，設計到一些貼身和適合那個社區的服務，這個都真的很需要創意和好考功夫，何建中。 是啊，但是我們看回那個評審統籌小組呢，其實都全部都是由政府人士去擔任的，就沒有社區人士參與。咁當然好處就你可以話佢有一個公正性啦，因為都係公帑嘅資源。如果有政府以外人士參與，咁佢又同某一啲嘅申請者有關係，又梗係唔係咁理想。但係正正係因為咁嘅原因，會唔會就好似你頭先所講，佢未必有一種新嘅創意或者新嘅諗法去要求啲團體去做咧？咁呢個我哋都應該要關注一下。 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傾緊嘅咧就係關愛隊嘅設置啊。無論你想發表意見，係講下我哋頭先討論到嘅資源啊，或者關愛隊嘅職能設計上面嘅問題，亦或係咧你想發表下意見，講下你對呢啲關愛隊有啲咩期望，希望佢哋可以為你嘅社區提供到啲咩服務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偈。熱線電話號碼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咧继续讲萧叔叔嘅英国文学课 ，King Lear 李尔王啊。我哋今日讲嘅 quote 咧，亦都系非常之 dark 嘅，非常之黑暗嘅，咁啊好阴暗嘅人生观啊，讲到有啲佢话啦。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at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上翻我哋嘅网站睇我哋咧，我哋就会将呢段文字打出嚟噶啦。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喺上帝上天望住我哋人类咧，就好似一个好残忍嘅死僆仔，中意无端端咧系整死啲乌蝇啊，整死蚂蚁啊，昆虫当系好好玩咁。莎士比亚咧觉得上帝或者苍天对人类咧系非常极之残酷无情嘅。Okay,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就好似当系玩一样去杀呢个人。咁呢个咧就系、是。上天对人类的冷酷无情的一个控诉啦，类似，亦都系表现到莎士比亚有几 cynical 的一个 quote。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呢句说话，来自莎士比亚嘅悲剧《King Lear》李尔王。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何建中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咧，一齐同我哋继续倾关爱队呢一个题目啊。电话旁边系有民主党嘅民政事务发言人，本身系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喺电话旁边。朱子乐你好， 你好啊。 朱子乐，我哋头先就倾过啦，有关关爱队嘅职能方面咧，会唔会同现有嘅区议会咧有所重叠啊？咁你自己就本身而家喺区议会嗰度做紧副主席啦，你自己点分析关爱队嘅职能啊？ 哦，咁区议会就本身就系有个即系有个十部十小开支咧，就通常就区议员即系正常嘅区议员都会系喺个自己个选区嗰度会开办一个办事处咁样去处理一啲街坊嘅一啲求助或者系。即係啲服或者會有時有啲服務咁樣係俾翻啲街坊啦。咁關愛隊咧，而家睇翻咧，佢就係都係講話要係即係做一個支援嘅角色去即係支援政府啦。即係例如派發物資啊，或者係有需要嘅時候就去協助政府做一啲嘢，都係話有一啲係話要係幫手，可能係要 即係宣傳政府嘅一啲施政嘅工作咁樣嘅。咁樣其實見到其實就都有啲即係幾重複嘅一個工作啦。 嗯， 所以其實頭先我哋都傾到咧，究竟佢啲新資源係提供新服務定係現有服務咧咁？咁你自己點睇呢？因為佢又要即係大家有地區工作經驗啦，又要接觸到啲唔同嘅社群啦，咁可能好大程度都同現有嘅一啲社區嘅工作都類似嘅。 哦，咁其實佢本身即係區議員係一個民選嘅一個一個嘅職位啦，咁樣就已經要經過區議會選舉去得到民意授權先至去做到嘅。但係關愛隊咧，咁就係即係政府去有個輪選嘅委員會，咁就由民政事務專員去統籌咁樣，就變咗係唔係一個民選啦，咁就係由翻即係政府自己可以決定係咩人係可以去協助佢哋去做一個嘅工作。咁樣嘅話咁樣睇咧，其實就係變咗就係去鎖定咗，即係一定要係確保嗰、那個。即係嚟緊個關愛隊咧，就係、是、一定要係聽政府嘅嗰、那個、那個指示，咁就即係區議員嘅話，咁佢就冇咁大嘅權力去控制住區議員本身佢嗰、那個工作嘅性質啦。 嗯，你頭先提到輪選程序啦，喺第一階段咧都要咧係睇下個團體係咪愛國愛港同埋配合同埋支持政府嘅領導啊。喺呢點上面咧，我見到譬如荃灣區議會嘅主席啊陳婉心啦，都提到咧有憂慮咧，就係希望當局唔好排除咧有心服務社區嘅民主派成員。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問題啊？ 咁其實都係經過就去年嘅一個即係宣誓嚟講啦，咁留得低嘅區議員都係即係政府認可嘅愛國愛港嘅人士嚟嘅，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就唔應係好唔應該就去排除佢哋嘅。咁我都見到其實就我留意到就民青局嘅局長麥美娟都有講過話，其實佢就唔打算去排斥嘅，但係咁實際上去我哋就即係只係可以睇下即係到時即係真係開始嗰輪選啦，咁究竟民主派會唔會被排除在外面，因为现在都始终去讲就说不会，但实际上会不会呢，那都是要等到即去切实去睇返出来的。 嗯，那民主党都是很主要的民主派成员，你们有没有商讨过对于关爱队的工作会不会有兴趣去申请或者申办呢？ 咁其實就一個即係關愛隊，佢係話即係做一啲即係地區服務嘅工作啦。咁以即係政黨本身就是一個做政策倡議嘅一個團體咁樣。但係就好多即係我哋有好多嘅地區工作嘅人咧，可能佢哋自己都有啲地區嘅組織，或者可能本身有啲服務嘅單位。咁如果佢哋即係我哋有黨員自己嘅地區嘅組織或者服務單位係有興趣去做嘅話，咁我哋本身即係我哋民主黨都唔會話去即係唔俾佢哋去參與呢啲嘅招標嘅。 佢嗰、那個文件就提到咧，就成員組成要多元共融啦，要充分凝聚唔同界別嘅力量，譬如吸納青年人啊、婦女啊、唔同種族咁樣。即係呢一方面，你又覺得即係概括地講，譬如民主派又有冇優勢嘅咧，或者會唔會可以接觸到某一啲特定嘅群體咁咧？ 咁我就都唔可以話即係民主派就一定係比建制派會接觸到更加多全面唔同嘅人，但係就我哋即係始終都係會即係會係接觸到唔同類型嘅人，即係始終即係例如你話即係以過往嚟講，即係如果有建制派同埋民主派唔同嘅區議員嘅地區辦事處，咁啲市民亦都可能係佢哋本身有一啲唔同嘅政治立場，就會係好偏向咁樣去某一個陣營嘅議員辦事處。咁樣如果係即係有翻唔同嘅政治背景嘅人去當選做呢個關去，即係或者去得到輪選呢個嘅關愛隊嘅話，咁亦都係可以即係好明顯咁樣就會可以令到更加多唔同嘅人係可以受惠到呢一個關愛隊嘅一個服務。 嗯，你自己又點樣睇資源問題呢？因為我哋頭先都幾充分咁樣討論過咧，關愛隊獲得嘅資助咧，其實都即係大部分人都會形容係不足噶啦。咁所以換句話嚟講咧，嗰個團體本身有冇能力去尋求額外嘅社會資源，無論係人力啊，定係財力啊，定係物資啊，可能都係會好決定性咁樣樣咧，影響到佢哋會唔會成功申辦。喺呢一點上面，你自己又點睇？即係譬如你哋自己作為民主派的區議員咁樣樣，喺呢方面資源的問題，或者資源的能力，你又點睇咧？ 咁我睇翻其實就即係或者喺現有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嚟講，可能因為民主派始終有個壓縮喺度啦，所以可能喺呢一刻嚟講就未必有可能有同建制派有咁強嘅即係獲得唔同嘅資源嘅能力。但係你話睇翻過往，其實喺即係以前之前喺例如喺20年啱啱係區議。新一屆區議會當選嘅時候咧，都唔少嘅民主派區議員都係獲到，都係得到唔同嘅支持咧，去攞到唔同嘅方法去得到啲資源去服務當區嘅居民嘅，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呢一個就都係好睇個環境咯。即係如果政府係俾翻一個空間俾民主派去有個選擇嘅話，咁其實自然咧資源亦都唔會話即係好似而家咁樣係有個好即係好有個政即係政。在政治上就是避免就同民主派合作咯，即係好似以往咁樣，其實就都有好多例如即係煤氣咁樣，佢都會係俾唔同嘅物資咧，就俾翻唔同政治光譜嘅區議員去派發嘅。 另外咧，就我哋頭先有討論到咧，這個服務團體咧係會按一些分區的需要去到提交服務建議書的，由於個即係區情啊，可能會係非常之唔同啦，所以對於嗰個地區網絡有相當的了解，同埋咧可能要有一啲有即係創意性的建議，可以為個社區提供到啲咩增值服務咧，就係大家去分高下嘅地方啦。喺呢一點上面，你自己點樣樣睇？譬如以你哋油尖旺區為例，你可唔可以諗到關愛隊有邊啲咩服務範疇係並唔係同現時嘅服務係有重疊，但係佢又有個社區需要喺度咁樣樣嘅咧？ 咁其實本身即係區議員，咁我哋油尖旺區議會有分咗20个選區啦，咁喺唔同嘅選區都有唔同嘅特性。咁例如喺佐敦嗰邊就可能有比較多嘅少數族裔喺嗰度住啦。咁你話喺旺角嘅大角咀舊區就可能有多啲劏房，就可能真係好多劏房户佢哋係有唔同嘅需要咁。佢其實本身喺因為唔同嘅選區咧，而喺唔同選區當選人亦都會係喺就根據佢哋嘅地區而做唔同嘅服務。所以本身我又睇唔到有啲咩嘢話即係關愛隊係特別啲，可以令到佢可以去好 tailor made 咁樣去服務嗰個小區咯。 嗯。 其实会唔会因为其实社区服务就一路都有人做紧噶啦，咁头先我哋又讲过系咪应该要有新服务，但我就谂到会唔会譬如一啲真系弱势社群，喺一啲比较大家觉得不足嘅，会唔会特别针对某一啲嘅社群或者某一类嘅服务去集中资源，会唔会对成个社区仲好咧？定系话都系愚翁撒网咁样，即系平平均均咁样去做？ 即系用一个分区嘅形式，一个按翻地域嘅形式做，定系我哋按有群体需要咁样去分配资源，边样嘢更好咧？ 其实本身即系去关爱队呢一个概念一出嘅时候，都已经有好大嘅质疑，因为其实有好多嘢就本身一路政府或者系唔同嘅议员或者办事处都有做紧嘅，咁佢做咗新嘅出嚟，咁究竟系就系咪即系纯粹资源系俾多咗，咁究竟系系咪真系俾有需要咁样去落到去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疑问，即系例如即系每一个即系可能有啲区系一个中产嘅区域，有啲系啲基层嘅，咁有啲可能有啲特别嘅人口嘅结构嘅，咁喺唔同嘅选区，佢哋即系市民需要协助嘅能力嘅程度亦都系好唔同嘅，即系例如。是我的選區，就是尖東合經濟化，咁其實是一些比較富庶的人去住的區嚟嘅。咁佢哋對於即係可能有一些即係口，就例如我講翻疫情啦，口罩啊，或者係有時有啲快測啊嗰啲咧，咁其實佢哋對比基層嚟講，佢哋需要嘅數量又冇咁多嘅喎。咁其實究竟係咪真係話盡翻呢一個人口嘅比例，就咁樣去分翻400几个區去做，咁樣就最好咧？咁我都覺得係值得斟酌嘅地方。 最后我想问埋啦，今次咧，民政处咧就会就住各个小区咧去拟定一啲 KPI 嘅关键绩效指标，譬如话服务对象嘅人数啊，举办活动嘅次数啊，咁。不过头先何建中都提到一个问题咧，就系呢啲都系一啲好量化嘅指标嚟嘅，咁就好难去衡量个服务嘅质素到底系点。关于呢个问题，你自己点睇咧？喺个 KPI 嘅厘定上面，系咪都好难避免用即系量化去到做嘅一个问题啊？ 係啊，其實量化同即係一個即係以平時以一個社會科學嘅角度去睇啦，即係量化嘅服務同埋質化嘅服務咁樣係就係唔同嘅嘢嚟嘅，即係有可能有一啲係需要好深入去做嘅先至可以服務到嘅，即係例如有個即係點樣協助一啲即係㓥房户去上樓咁樣，究竟係即係可能要經過啲好長時間嘅服務先至可以做完成到呢件事嘅。咁如果係呢啲可能咧呢啲比較難去做到嘅嘢咧，需要遲啲而行嘅嘢咧，就會被關愛隊可能因為 KPI 原因就忽略，咁反而咧就一啲好容易量化，即係例如你話派咗幾多個口罩咁樣，呢啲就一啲好易量化嘅嘢咧，咁可能佢哋就會傾向去做。咁究竟係咪一個對於個社區最好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一個問號啦，暫時。 嗯，好啊，時間關係，我哋先同朱子樂傾到呢度，唔該曬你，拜拜。 好，拜拜。 朱子樂是民主黨的民政事務發言人，他自己本身也是油尖旺區議會的副主席來的。侯建忠，這個的關愛隊的計劃，接下來政府就在明年第一季在荃灣和南區是先去設立的，其後才陸續再在其餘的地區設立。到底他那個招募團體的情況是怎樣，或者那個輪選方面的仔細的情況是怎樣，或者我們都要再觀察一下，有機會就再跟大家分析。這節自由風先去到這裡先，我們會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柏立基诊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现在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出去九龙龙尾是排到去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产业侨鸿国际、新城市建设发展和 National Tech。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6， 日元 136.91， 瑞士法郎 0.942， 加元 1.365， 人民币 6.973， 英镑对美元 1.217， 欧元对美元 1.05，澳元兑美元 0.67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35。 港金是报16,57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 1,782.79 美元，卖出价 1,783.16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3.1， 跌了 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铜锣湾线都分别多车嘅。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近虎山道，大老山隧道而家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近翠屏南村，去观塘方向龙尾近住欣怡花园。港岛现时中环嘅下角道西行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就比较多车啦，龙尾近落礼街。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咁近住彩虹道啊，柏立基诊所一带咧，车多行车缓慢嘅。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系清咗长一段时间，但系仍然系多车啦。龙尾到九龙城联合道， 龙翔道、清水湾道交界近住彩虹交汇处呢亦都系好多车嘅。咁纯粹系交通繁忙啦，龙翔道近住清水湾道、彩虹道交界来往方向都系多车。新界呢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街市至到兆康苑段就比较繁忙。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都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如果你患有一种病，找医生求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全世界只有几十个人有这个病，对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是重大挑战。精灵一点，罕见疾病联盟合作系列将会介绍不同的罕见疾病个案。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建中。 新闻翻翻嚟，新闻后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何建中为大家主持。何建中啊，琴日咧喺这个网上咧，可以话系有一单市民大众咧非常之关注嘅热话，就系咧渣打银行一款咧同航空公司合作推出嘅信用卡咧，有好多用户咧就发现这张信用卡呢是涉及了很多宗的可疑美金签账。个情况呢就是那些人的信用卡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呢就被一些外国的网站呢以同一个银码呢就过数很多次。那个银码呢就是细银码来的，譬如可能听得最多可能是9蚊美金这样。但亦都有用户呢因为累积这样被人过数过十几次呢，那些可疑的签账呢是达到近8蚊美金的。咁渣打銀行咧有回應事件咧，就話發現咧信用卡嘅可疑交易係有上升嘅趨勢，已經咧加強咗相關嘅監察系統，經核實嘅非授權交易咧係會主動安排退款嘅。咁但係點解呢件事會發酵到有咁多市民關注咧？就係咧，其實有好多市民發現自己個信用卡出現呢啲問題交易嘅時候咧，就打去嗰個卡務中心嘅熱線嗰度咧，想去查詢啦。咁但係咧就一路都冇人接聽喎。於是咧，佢哋咧就走去個分行嗰度查詢。咁分行嘅職員咧就建議佢哋啦，不如咧你哋用網上理財或者手機應用程式，即時封鎖張信用卡，或者咧係為一啲已經入帳嘅交易咧提出爭議請求啦。咁但係唔知係唔係因為嗰個嘅平台咧都錄得太多嘅登入或者使用啦，所以自下午起咧，成個應用程式咧居然咧係登入唔到。事件發酵到夜晚咧，渣打就再發聲明就話咧，所有經核實嘅非授權交易咧將會主動退款，呼籲市民咧唔使急住打電話俾銀行或者喺網上面提出查詢。咁成個過程咧，無論係 用户佢自己張卡有冇呢啲可疑過數都好啦，都會覺得好憂慮同埋好混亂啊，係咪啊？何建中？ 係啊係啊，我想申報一下先啦，我就冇呢一張信用卡，但係我就係渣打銀行嘅客户，而我昨日要辦理一啲網上銀行事務嘅時候咧，都受到好大影響，即係有一啲即係同信用卡冇關嘅又做唔到啦。啲結餘又係之前嗰日嘅結餘啊，嗰啲咁樣，咁都去到夜晚先至恢復正常。 即係連一啲一般嘅理財服務，就唔係同個信用卡有關嘅，其實都受到影響。 我估計可能因為太多人登入啦，但我自己覺得個問題，因為我係親歷其境咧，我嘗試去佢個網站嘅首頁咧，亦都冇任何嘅宣佈，冇任何嘅通知。咁我諗呢、這個首先而家係兩個問題咧，一個問題就係嗰個信用卡嘅資料大規模外泄係一個。好嚴重嘅事件或者疏忽啦，咁應該記憶中都冇試過係有咁嘅情況。第二就係話嗰個銀行同公眾嗰個交代啦。第三就係將呢啲問題去蔓延到去其他嘅服務嘅時候，咁佢有冇即時嘅處理啦？咁呢個我哋都需要即係、希望渣打係能夠去處理嘅，即時處理嘅。 其實咧，何建中，市民感到混亂同埋擔憂咧，除咗係頭先話個網上系統用唔到之外咧，其實係我覺得係個處理手法啊，因為佢叫到啲客户咧話會主動退款嘅，就唔使咧急住打電話上去或者去網上嗰度提出查詢，這個跟平時市民咧遇到可疑交易的認知是不同的，因為我們經常都看到很多，譬如銀行啊，或者一些金融機構的宣傳片都說，遇到有可疑交易你應該即時是向銀行那邊去匯報，因為他們要截停這些可疑交易，同埋咧，目前係細額嘅轉帳啫，你唔知道佢下一筆會唔會變得好大額噶嘛？咁所以站喺市民嘅角度就係，那個資訊好似好混亂啦，同埋有好多憂慮係未解除，同埋咧有一啲市民咧，可能佢係冇收到一啲短信提示自己有冇被轉帳，咁就想咧去check 自己張信用卡有冇受影響，但係遇到嘅情況就好似頭先阿何建中你咁講啦，根本嗰個系統都唔能夠做到任何運作，咁佢甚至唔知道自己張信用卡咧有冇遭到盜用，咁所以呢三個情況咧其實都係好唔理想。見到金管局就表示咧係已經即時同銀行跟進咧，要求佢哋採取有效嘅措施咧，保障客户嘅利益同埋加強同客户嘅溝通，同埋咧要徹查事故嘅原因。咁不過我諗喺呢件事之後咧，好多市民就會關心一個問題啦，就係頭先阿何建中你去提到，到底佢哋嘅個人資料同埋信用卡资料有冇被外泄咧？同埋呢个外泄到底系譬如银行或者系一啲第三方机构，佢处理个资料系唔谨慎而导致嘅外泄，抑或系银行嘅系统受到黑客嘅攻击咧？咁呢个都会系啲持卡人咧非常之关心嘅问题。 系啊，因为我谂我哋无论系即系而家绝大部分香港人都有信用卡啦。咁另一个问题就系而家好多网上嘅购物。咁我有時都會發現有一啲即係一啲簽帳自己喺收到單嘅時候都好似冇乜印象係有呢一類，咁可能係一啲即係一啲定期扣數嘅嘢。咁我覺得我關心嘅就係話，即係其實銀行佢出信用卡嘅時候係咪可以規定所有嘅交易都需要有一啲嘅短信嘅通知呢，佢哋叫做 OTP， 即係一次性密碼。即係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即係如果我每一次個交易都能夠有一個密碼發去個手機度去輸入嘅時候，咁我就唔需要咁擔心啦。但我理解咧，有部分嘅信用卡就可能有，或者部分信用卡嘅某一啲嘅交易，譬如我去航空公司買機票，通常會有嘅，但你其他就未必有嘅。咁尤其是網上嗰啲通常都冇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銀行應該將來要檢討一下。點樣可以提供更加多嘅保障俾即係信用卡嘅持有人？ 呢個可能都同交易金額嘅大細有關啦。正如我喺開頭嘅時候都講咧，今次有唔少人咧都提到話自己嗰個可疑簽帳嘅數目咧，其實都係涉及幾蚊美金啊咁樣樣。咁有一啲嘅銀行業界人士就提到啦，一啲比較細額嘅轉帳咧就比較少出現咧。頭先何建中你提到需要咧用一次性密碼或者咧係輸入信用卡背後嘅安全代碼，佢哋叫 CVV 啦，去到做一個雙重嘅驗證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佢哋 就同呢啲持卡人咧就派咗个定心丸啦，就相信咧呢一次嘅造成嘅损失咧就唔需要持卡人负责任嘅，因为佢哋咧就冇做到呢一个嘅核实嘅程序。但无论如何都好啦，我谂市民嗰个心理压力啊，同埋嗰个困扰咧，都喺琴日咧经历咗一个大起大落。今日咧。據報啦嚇，相關銀行嗰個網上嘅平台啦，同埋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已經恢復正常噶啦。唔知道佢嘅電話熱線咧，亦都係唔係已經恢復咗正常嘅運作啦？各位聽緊節目嘅市民，你自己又有冇持有啊呢一張嘅信用卡咧？你琴日嘅經歷係點樣樣咧？對於銀行今次嘅處理有咩意見咧？歡迎你打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上嚟同我哋一齊傾下。而電話旁邊咧，我哋而家系请嚟一位嘉宾，有香港数字金融协会嘅联席会长陈家豪喺电话旁边。陈家豪你好， 你好，咁多位好。 你好， 陈家豪啊，呢件事件咧暂时都未有定论啦，因为渣打都未就事件咧做一个即系结果嘅调查。咁佢只系简单回应咗咧，就话未有证据显示咧涉及到一啲个人资料嘅外泄。其实你估计系有啲咩可能性会出现今次咁大规模信用卡被盗用嘅情况？ 哦，呢、這个理应咧就系、是、一个信用卡系统啦，咁多年嚟咧一个缺陷嚟嘅。咁啊，個缺陷咧就係、是、取決喺咧呢個方便啦，同埋嗰個保安咧中間個平衡嘅。即係簡單咁講啦，你大額支付嘅時候咧，就好似頭先咁多位講咧，需要咧有更好嘅核實機制嘅。咁但係咧，當你咧走去呢啲咁嘅方便店啊，再拍一拍，即刻俾到錢咧，又要輸入咧呢個密碼咧。咁其實咧就唔會一個合理嘅一個交易嘅方式。咁咧即係其實頭先都大家都有講過啦。喺嗰個支付嘅情況咧，其實有一樣嘢咧，我哋作為一般嘅即係市民咧，就可以用信用卡咧。咁其實對方嗰、那個商户係邊個咧，係好緊要嘅。咁喺今日嘅機制入面咧，信用卡其實。我哋就成日講話銀行咧，你要做多啲嘢，做多啲嘢。咁其實銀行又做唔到好多嘢嘅，因為銀行同埋商户嘅 banker 咧，佢嘅銀行之間咧，其實係可能唔認識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銀行需要知道佢應該係咪要收多啲呢個核實嘅信息咧，係有困難嘅。咁變咗咧喺呢個事件入面咧。我哋表面呢而家我哋喺度谈论緊呢係一啲信用卡喺线上支付嗰度遇到嘅问题。但係深层次你会睇到呢係一间银行呢佢喺处理呢啲突发嘅事件底下呢暴露咗呢香港嗰、那个即係基础呢係有啲唔可以跟随社会而家嗰个通讯啊，我哋习惯咗可能用 WhatsApp 啦，可能用电邮啦，可能用咧呢个甚至乎可能系十几廿年前有 fax 机啦，有 email 啦，呢啲咁样样嘅通讯嘅方式啦，而家呢个事件咧系提供唔到嘅呢间银行，咁变咗咧，喺大家怀疑自己嗰个信用卡被盗用嘅情况底下。咁、那、個因為溝通同銀行溝通唔到咧，就需要運用一個即係唯一嘅途徑，就係、是、登入咧呢個網上銀行或者用呢個 app 啦去登入咧，就導致到整個銀行系統咧係唔能夠即係面對咗呢個咁突然其來嘅負荷咧而癱瘓咗。咁呢個問題係重要過咧頭先即係我哋喺度即係擔心嘅問題，因為嗰啲問題咁多年都有㗎啦，咁要擔心嘅係唔係今日先發生啦嘛，要擔心嘅成日都要擔心㗎啦，咁都解決唔到嘅話，我哋反為擔心嘅就係、是、點解有事件嘅時候我哋通知唔到銀行呢，有事件出現嘅時候點解我哋 check 唔到呢，我哋而家個信用卡有冇呢、這個問題呢，仲係頭先都有講到嘅，有一個重點嘅， 係 一個月之後先係啦，先收到嗰、那個呢、這個信用卡嗰個資料， 咁你都唔記得咗啦，係咪？ 啊，陳家豪話，雖然你話呢一個問題咧，即係小額嘅交易咧，一直以嚟都好難做多重嘅認證，係一個一直以嚟都存在嘅問題。但係正如頭先阿何建中佢提及咧，我哋記憶所及咧，好似好少可有咁大規模同一張信用卡嘅可疑交易喺咁短時間內咁密集式咁樣出現嘅。咁所以呢個係咪真係一個不能避免嘅一直以嚟都存在嘅問題？係咪真係應該咁樣去理解咧？點解銀行未能夠偵測到或者攔截到有咁大規模嘅可疑交易係喺咁短時間入邊同一時間發生咧？ 喂，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嚟嘅。嗱，呢個就係引致到另一個層次啦。理應咧如果嗰個即係嗰個扣款咧係咁頻密，理應係同一個客户。仲有咧，就因為我哋而家冇一個資料睇到咧，係咪同一個商户或者同一組商户咧去咧即係去做扣費？喺銀行嘅體制底下咧，應該係會睇得到咧呢啲咁頻密嘅扣費咧係會截得到嘅。咁而家係截唔到啦嚇。如果嗰、那個如果根據嗰個 Facebook 上面睇咧，有啲用户咧短期內都有十次咧被扣費咧，嗰、那個系統應該係會截到嘅。 我谂头先所讲咧，就话要唔要用一啲嘅即系一次性密码手机密码 OTP？ 我自己觉得其实系咪应该俾一个俾客户选择？即系譬如话我哋当然啦，如果你好小额咁要去做呢样嘢，可能有啲费时失事。但系因为我觉得其实银行点做都好，佢一旦漏洞出现嘅话，我哋市民点样可以保障自己咧？咁一个就系嗰个 OTP 啦，另一个就系话。嗰啲交易系咪可以及时用短信发出呢？咁因为我哋而家好多嘅交易，其实即系我希望我自己接触到嘅，就算喺网上消费，佢都未必会有一个短信直接发俾嗰个用户嘅。咁系咪都应该俾咁嘅选择，或者鼓励啲市民去做呢样嘢？即系起码你首先要防止俾人盗用，但系你盗用咗，你要第一时间知道。但系而家呢两样嘢其实好似都系几不足嘅。 喂，知道都唔系最大嘅问题啊！而家系知道咗，我冇办法联络翻间银行，即系最大嘅问题啊！知道又如何？知道咯，咁我都得个香港嘅本地嘅一个 call center 俾我打过去。咁如果喺外国啊，我自己咧就系当事人嚟嘅。我打唔到俾呢个渣打银行， 嗱、 两个钟头先打通，我啲朋友话，咁你打唔到嘅话，咁我冇得打个 IDD 系咪？呢个第一个问题。咁头先我一开始我已经讲噶啦，银行同客户之间一定有一个良好嘅沟通渠道，而个渠道咧电话咧系唔够嘅，呢个系几十年前嘅产物嚟噶啦。 咁今次佢连个应用程式同个网上平台都死埋。 佢一定死㗎，因為個個都冇其他渠道去溝通到同銀行溝通到嘛。咁佢咪要 lock in 登入間銀行。咁如果你突然間有幾十萬人一齊登入，咁你咪停咗咯，那個系統塞車咯。 咁即係你會建議其實銀行從呢一件事入面應該學懂一啲咩嘅教訓呢？ 理應呢係要有一個即係貼近而家現代嗰個溝通嘅需求啊，即係提供多啲渠道咧，俾客户咧同銀行有直接溝通。即係嗱，我哋睇到嘅銀行會有咧一啲chatbot 啦，銀行咧都會有個 RM 俾我啦。咁我揾到個 RM 話俾我聽，對唔住啊，信用卡嘅事咧就唔係我呢個部門負責嘅，你要直接咧同卡西行溝通。咁啊，得一個電話嘅啫。咁有冇其他渠道啊？冇渠道，一個香港嘅 landline 我要打過去，咁個個都打 landline， 咁一定接唔到個電話啦。我打唔到嘅銀行再發埋短信話俾用户聽，你要截卡啦咁樣，截卡咪要登入啊間銀行嗰、那個平時個個都要登入炒股啊、轉數啊嗰、那個系統咯，咁結果就塞車咯。咁呢個咧即係話唔夠一個即係溝通嘅渠道、溝通嘅方式。咁呢個咧就應該即係可能金融管理局又好啦，銀行同業工會又好啦，我哋要諗一個新嘅機制。咁啊，頭先大家講到嘅通知個客户，通知完個客户咧，係要個客户有個渠道反饋翻我而家嘅狀況啦，對銀行又好啦，對客户又好啦，對呢個 香港的金融機制又好啦，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即是要用一些新的方法令到那個機制硬淨一點才行。 好快想問埋咧，喺個人資料嘅保障方面咧，市民都會好擔心今次銀行自己本身啦，或者第三方其實有冇一啲系統性嘅風險啊？其實你自己點睇呢個問題啊？ 這個都是根本問題來的啦，即是坦白說啦，在這個歐盟出了這個 GDPR 啦，同埋中國內地有這個 PIPL 啦，這些法律落了地之後呢，香港相關的這個個人資料保護條例呢，十幾年呢都沒什麼怎樣更新的啦。咁而家嗰個立法程序呢，一路呢都係喺度呢，即係唔知點解要咁慢呢，先至即係仲喺度傾緊。咁銀行幾努力都好啦，金融管理局幾努力都好啦，其實係管理到呢個金融機構呢佢點樣保護啲數據嘅啫。咁呢個事件呢，表面我哋都好估得好，即係個估計到啦，就唔關個金融體制事嘅，即係銀行本身可能冇洩露到數據，但係頭先講嗰啲數據啦，即係信用卡號碼啦、出生年月日啦、卡嗰、那個即係expiry day 啦，呢啲嘢都唔係銀行儲住啲嘢嚟㗎嘛，周圍你啲商户都可以儲到㗎嘛。咁即係話一個良好嘅呢個個人資料保護條例呢就要落地㗎喇。但係我又睇到呢，而家你見到佢哋扣嗰啲數可能係美金嚟㗎，呢啲未必係香港本地個金融保障㗎，又或者個人數據保障條例嘅問題嚟㗎，可能呢啲係外國嘅黑客啦。咁呢、這個就算我哋幾叻嘅呢個個人資料保護條例幾做得幾好都好啦，呢個風險呢可能都未必係可以即係避免到嘅。 好啊，陈家豪，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嘅分析。陈家豪系香港数字金融协会联席会长嚟噶，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1872311啦。如果咧你都想同我哋讲下今次渣打信用卡咧被即系有好多盗刷嘅小额交易嘅事件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有听众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系，我好似冇乜时间啦，不过我尽快讲啦，因为我就中咗招。不过我想澄清少少咧，头先嗰位先生话打唔到渣打嘅电话咧，系打到嘅。今朝早我，都唔系花好多时间啫，五分钟到就打到个 hotline 啦。 系， 咁咧就我就觉得渣打应该要有个交代咯，好似现在佢都冇交代喎。 咁林生，你而家嗰个信用卡系点样处理呢？即系你已经报告咗个可疑交易啦。 佢话 cut 咗我张卡啊，咁啊一个礼拜之后俾翻张新卡我，咁我而家都几麻烦啊，冇卡用啊。因为我都基本上用佢张渣打信用卡噶嘛。 咁但系系咪话好似佢要处理翻嗰、那个交易嘅调查都仲要6至8个星期咧？呢、這个时间对于你嚟讲可唔可以接受？ 佢冇话有同我交代，净系话帮我 cut 咗张卡啫。 咁佢就冇讲嗰个可疑交易佢会点处理？ 佢当然认数啦，但系佢我想佢有个交代，究竟发生咩事咯？ 咁你有冇话有几多单可疑交易或者个大约嘅金额啊？嗰啲会唔会可以讲啊？ 12单， 哇， 全部都 系 9个几美金嘅， 哦， 同一日发生。 哦， 咁呢件事会唔会令到你对呢间银行失去信心呢？ 会，我由细到大都用开渣打噶，但系我真系而家觉得佢真系有啲心寒啊，真系。点解咁大件事到现在都冇一个解释啊，或者俾啲市民咧，同埋佢真系影响好多人喎，我睇佢真系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嘅。 好啊，好多谢林先生打 嚟，你就可以逼下佢有个解释咯，好冇啊？ 好，好多谢林先生打嚟分享咗佢嘅意见，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 次检查列车嘅同类装置，供应商确认现时行驶之中列车同类装置运作安全，港铁会密切监察情况。並且在兩個月內向政府提交詳細的報告。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是天晴，明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偏北風。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又唔系好塞车嘅啫。咁但系铜锣湾跑马地线就繁忙啊。龙尾去到分域街，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新纽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的龙尾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现时观塘入口去将军澳方向就比较多车了，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的。港岛的中环下角道西行线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仲是较为多车啦。九龙方面现时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对行道一带多车的，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太子道西近住九龙城，应该是太子道西天桥，近住九龙城交汇处现时来往方向都是繁忙的。观塘那边现在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就较为多车，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至黄珠路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站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尾松苑美田路呢，仲係好多车㗎。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青鱼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晚间工程方面呢，提下大家啦，铜锣湾嘅坚拿道天桥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坚拿道天桥北行线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左转落去告士打道的支路会临时封闭的。今晚十点去听朝去到听朝早上的六点钟，坚拿道天桥北行线左转落去告士打道的支路会临时封闭。最后消防署提提你，有人不省人士不要等啊，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的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提过成立呢个十八区关爱队，荃湾区议会主席陈婉心 参加关爱队，除咗令佢哋多啲认识区嘅情况，都可以咧俾到佢哋有个机会服务居民。 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 资源会多啲啊，更好啦，因为社区入边做一啲关爱服务咧，其实人力咧系不少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建中。 自由風直播室繼續有高福慧和何建中在這裡。何建中，今日下午政府就召開了疫情記者會，公布了新的一些檢疫隔離的安排。由明天開始，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不論是否完成了疫苗接種，他們接受檢疫隔離的日數都會由現時的7日或者是14日，這個就視乎你有沒有打針之前，一律咧縮短為5日。確診者嚟講咧，只要佢哋第四、第五日嘅快測呈陰性咧，就係完成咗檢疫，可以翻翻去個社區入邊啦。咁同樣嘅快測嘅要求咧，都會應用喺入境旅客上面嘅。亦都即係話，而家喺海外或者係台灣地區入境嘅旅客咧，佢哋嘅快測咧，亦都會由現時嘅連續7日咧減為連續5日。不過 早前有一些報道引述消息傳得很緊要，說會不會有進一步的社交距離的放寬，譬如說取消口罩令這樣呢？政府就說呢，由於現在本地疫情的確診個案是仍然呈上升的趨勢，所以呢就會是維持現有的社交距離措施的。那何建中，其實呢香港有這個檢疫隔離的一個調整啦，我見到呢現場有很多傳媒呢都問到政府官員，其實是不是為了呢跟內地昨日公布的新十條看齊呢？因為內地呢昨日就有新十條的措施公布了啦，其中呢規定密切接觸者呢就只需要居家隔離五日，在第五日呢如果核酸檢測呈陰性呢就可以解除隔離。咁係咪做一個咁樣嘅睇齊嘅做法呢？咁醫務衛生局嘅副局長李夏欣就話呢，唔係有呢個意思嘅，不過呢因為而家有九成嘅密切接觸者呢如果不幸檢疫呢都係喺五日之內揾到，咁所以呢個調整呢認為係相對安全。不過從這個問題何建中會不會看到，其實可能很多市民一來呢就是非常之關心，亦都是很期待呢內地的這個新十條呢似乎有一個在控疫上面呢有一個逐步放寬的一個趨勢，二來就可能都會有個期望，既然內地都再放寬了，是不是香港都可以一路跟隨這個步伐繼續再走得前一點，再走得鬆一點呢？ 我就過去兩年多就在內地試過四次隔離的，咁都可以分享一啲觀察啦，即係由14+7到7+7到早幾個月5+3咁樣。即係首先，我覺得其實似乎嗰個十項新十條係內地仿效香港，而唔係香港仿效內地。因為好明顯，過往內地係需要去檢測叫做隔離措施嘅，而家佢話可以鼓勵居家檢疫。 無症狀同埋輕症啦。 係啦，咁呢個係應該香港先行嘅。咁另外佢亦都會話推進老人家打針啦，咁我哋香港亦都一路做緊啦。咁我睇到好多嘢其實似乎就係、是、慢慢係走向一個即係寬鬆，反而係我覺得佢更加即係接近香港嗰隻情況。咁內地已經有啲人開始普及話，哦，如果你居家隔離要中一招要點做呢，準備啲咩藥物呢，咁有啲人話香港人都好有經驗㗎啦，已經我見到有啲內地嘅網站或者微信就去轉發香港人，即係我哋過往呢半年嘅經驗，就話俾內地嘅居民聽。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我諗就係話，即係咁我哋香港嗰個防疫政策都同內地係息息相關嘅。咁所以你見到，即係雖然我哋即係一國兩制，我哋嘅政策同佢哋唔同，但係我諗你過去呢一兩年都睇到咧，即係內地收緊啲嘅時候咧，我哋又緊啲；嚇內地寬啲嘅時候，我哋又寬啲。咁而家澳門都係咁樣。咁我諗你大家都希望可以，即係逐步，即係所謂嗰個復常啦，同埋我哋睇到內地其實佢嘅措施，即係除咗係個夠唔夠科學精準咧，佢哋嗰個經濟代價都唔細嘅。即係我之前喺內地都聽到好多人講話，其實經濟壓力好大，即係地方不停咁樣去做，即係全員核酸嚇，佢哋叫全核酸，我哋叫全民檢測。好多地方係要出示24小時或者48小時嘅核酸先至可以去公共場所啊、翻工啊咁。咁你想象下深圳市千幾萬人。如果每一個人都要隔24小時做一次核酸咧，所牽涉嘅人力物力所耗費嘅時間其實係相當大，咁佢哋都睇到呢個情況。 再仔細啲講下咧，琴日內地公布嘅新十條嘅內容啦，除咗頭先何建中提到嘅無症狀同埋輕症患者可以居家隔離之外，亦都講到啦，唔再咧推行全員嘅核酸檢測啦，改為咧係要更加精准划分一些风险区域，譬如是不是按流动，是不是按单元，是不是按楼层和住户去划分，而不是随意扩大到去小区、社区或者是街道。另一方面就是讲到这个核酸检测的证明和健康码，到底你出入什么场所的时候要出示呢？现在就是讲到养老院、福利院、医疗机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这些场所才是要出示。另外咧，亦都话咧，唔再对一啲跨地区嘅流动人员咧，系检查呢一个核酸证明同埋健康码，同埋唔再开展落地检测。其实何建中，我留意到一啲内地传媒报道咧，内地民众嘅反应咧都分两种嘅，一种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可能过去几年咧都受到呢一啲措施嘅影响咧，其实都会某程度上有一啲嘅唔方便，咁所以今次其实系对佢哋生活 上面提供了便利。但是亦都有另一种声音就讲到由于内地嗰个长者的接种率始终都是有待提升，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屋企入面的老人家会因为放宽而个健康受到风险。你自己又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我想两种声音都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其实长者接种，我想我们香港就三月份第五波就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即某程度有一些 的情况香港都经历了。我相信内地都看到香港的情况，他现在是大力推动打针，这个 是好事来的。因为我们所讲的放开就不仅只说七日变五日或者是隔离变居家那么简单。尤其是在现在冬季本身那个爆发是或者那个传染力是强的时候，咁究竟市民有冇足够嘅准备呢？内地政府有冇足够嘅教育？我谂都好紧要嘅。咁因为亦都睇到网上有一啲嘅朋友都话，某啲朋友喺北京可能已经全家中咗啦，咁你点算呢？咁即系佢哋都调翻转头，喺放松完之后有冇足够嘅辅导或者支援呢？我谂而家佢哋都应该谂紧呢方面嘅问题。 另一個觀察咧，就係今次內地方面咧，就非常之強調咧，唔可以用一個一刀切嘅做法咧，去到做防疫工作嘅。以今日喺呢一個內地國務院嘅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面咧，當局嘅代表就有個講法咧，話硬隔離啦，或者一封了之嘅做法咧，唔係精准防控，而係冷靜怠政，置群眾嘅生命財產安全於不顧，要堅決制止。反映喺新十條上面咧，其實都睇到嘅喎。譬如話，頭先提到話唔可以隨意擴大一啲封控嘅範圍啊。如果連續五日冇一啲新增嘅確診，就要解封啊。唔可以咧係做全員嘅檢測啊，同埋嚴禁咧用各種嘅方式咧去到堵塞一啲消防嘅通道同埋住宅嘅大门。其实呢个系咪都反映咗过往咧，可能唔同嘅地方政府去拿捏嗰个防控嘅力度嘅时候，嗰种不一，或者有一啲可能真系会比较系层层加码咗嗰个情况，都系喺今次新十条上面系想处理一个问题。 我谂每个地方嘅措施不一啦，或者层层加码咧，呢个就系必然嘅，都系中国嘅国情嚟嘅。我之前的旅程去了广东、北京都很不同，就算大家都是大城市。我想之前有这些情况，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个每个清零嘛，所以动态清零。每一个地方都用尽它的方式尽快地去清零。当那个传播是非常严重，远超他们的预期，就去到 最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上海之前封城封了三个月。咁我哋睇到而家就冇再提動態清零。咁如果呢一樣嘢係所謂放鬆嘅話咧，其實就我相信其他設施措施放鬆，亦都係好自然嘅。咁當然下一步就係佢仍然每日都會統計每一個省每一個市嘅數啦。咁究竟佢哋政府可以接受到咩嘅數字咧？或者如果突然間有一個真係即係幾何級數式嘅上升或者爆發，會唔會又收緊呢？咁我覺得我哋都要觀察嘅，我都唔覺得一定係會一路放寬落去，或者越嚟越放寬。如果佢嚴重，亦都唔排除佢會收翻緊嘅。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不论咧，你系想讨论下，政府今日咧就住香港嘅隔离检疫安排咧有新嘅公布，一个系想同我哋讨论下内地嘅新十条。譬如你自己近排有冇翻过内地咧？有冇经历过头先何建中所讲？譬如喺广州或者喺北京，喺唔同嘅地区，佢哋嗰个防控嘅力度，你哋睇到有冇啲咩唔同，或者你哋嘅遭遇系点咧？打嚟1872311，一齐分享一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一位嘉宾。有在内地经商的港人，他现在就是人在上海的吴书景在电话旁边。吴书景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那个何建中你好。 你好。 吴先生，不如先跟我们讲一下，其实昨天听到这个新十条的消息之后，无论是你个人抑或是你内地的朋友，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到底是很开心，抑或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讲，可能都会有些忧虑的声音在这里？ 其实两种嘅声音都存在嘅，因为的确咧，其实喺前面啦，其实成个中国内地嘅经过大概我哋即系喺内地而家传媒所讲嘅，或者舆论所讲嘅， 所以三年嘅一个抗疫嘅一个初步嘅结束啦。咁其实即係阶段性一个结束。喺其实依家呢一刻呢，其实因为前面其实都经历咗一啲社会舆论嘅啲波动啦。咁其实亦都有呢、這个，因为其实各行各业，例如好似餐饮啊、旅游啊，即係呢啲会受到人口流动比较大嘅影响，到一啲嘅行业其实会对呢个政策其实会表达出一种欢迎啦。咁同埋其实对于内地嚟讲，因为其实啱啱主持人你哋都倾到啦，就係话其实内地好多城市佢哋本身因为喺跨城之间，其实佢哋有一啲相应嘅用管控嘅一啲政策喺入面啦。例如即係因为其实喺内地佢哋嗰个每个地区都有佢自己一啲健康码，同埋佢哋嗰个检测嘅一个即係前面其实有啲政策都会提到一啲互认啦。其实so far 其实走到落嚟嘅话到依家可能喺呢个政策落嚟之前，其实各地嘅互认都係存在一啲问题。咁所以就会尤其是近期会出即係大概11月嘅时候，会有啲地方会例如上海会有个你要落地要三天三检，你先至可以解除你嗰、那个自由流动嘅限制等等。其实都会见到这个是收紧。咁好啦，依家落返嚟就其实整个舆论上一方面当然会人会担忧，就係话因为其实依家等于因为社会面上面已经对健康码，包括因为其实依家喺成个政策上面，佢係鼓励大家去到做一个居家一个自愈啦。咁同埋係用一啲买药嘅一啲方式啊，包括即係其实会鼓励就大家唔好去即係减少去一啲医疗机构去做一啲即係集中啦。咁所以其实即係呢一種支持同埋佢一啲短期內嘅憂慮嘅呢種情緒，其實都係存在嘅。 其實你頭先咧都有分享咗少少咧，即係過去當個政策仲係比較緊嘅時候嘅一啲不便啦，譬如即係跨省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啲落地檢啊，咁個日數又可能唔同地方有一啲咩即係有一啲不同咁，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即係分享多少少咧？其實你過去嘅一段時間因為呢一啲嘅防疫，譬如會唔會都有經歷過我哋頭先所提及，譬如一啲一刀切啊，或者係一啲加碼啊咁樣樣嘅不便咧？你嘅經驗係點啊？ 其實我嗱可以咁提幾個地區啦。咁例如內地可能成日就係話例如比較嚴格嘅，可能例如嚟北京啦。咁早前其實北京要入去內地，其實佢哋好多時候會面臨一個佢哋叫彈窗，即係佢哋內叫彈窗。咁就係話其實佢哋會有一個收到一個警告啦。咁就係話可能你以往嘅行程會涉及到一啲風險所在，所以你係唔能夠入京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 咁你喺邊度收到呢個信息㗎？即係你臨入去之前， 手機碼嗰度係。 OK。 係啦，但個問題就係佢唔會話俾你聽點樣可以解除個彈窗嘛。跟住啲人就用唔同嘅方式去猜度，咁呢個又係北京嘅一個特色嚟嘅。繼續啦，阿吳生。 其實好，我唔該曬補充。咁其實除咗呢之外啦，咁仲有就係其他啱啱亦都提到就係話因為其實會涉及到以往嘅一啲管控入面會涉及到我離開呢個地方需要做核酸啊，包括呢、這個即係可能會仲要做一啲登記啊。咁到咗一個地方之後，咁其實都要需要有時會需要涉及到就係話當地會要求你強制性會登記你究竟住喺邊度啊。咁同埋亦都落地之後，佢會有時候會加碼一啲核酸啦。咁同埋有佢仲有好多啲規矩嚟涉及到就係話對於一啲因為佢會分開呢啲叫有高風險嘅地區，即係佢會分好幾個等級，就係例如話冇疫情嘅，咁可能係一種等級。咁跟住你有疫情嘅，你有高風險地區嘅，咁又係係一個你嚟到呢個城市係咁一個情況。咁你如果你嗰個城市有，即係佢哋會有啲咁嘅分一啲咁嘅等級啦。咁其實唔同嘅等級，咁有可能有啲會涉及要隔離，有啲可能涉及就係你可能落地之後你要做檢測，同埋有幾多日你係唔可以去一啲某啲特定地方。咁會有各種咁樣嘅情況啦，所以其實會涉及到就係話因為佢 內地仲有一個叫行程卡嘅安排，就係話喺我哋每個人嘅手機上面，其實佢會知會你佢會通過個同意之後，佢會 share 你究竟喺過去七日以前仲係14日嘅，咁你會經過過邊一啲城市。咁其實呢啲都會影響到你落地之後你可能面對嘅一啲管制政策，尤其是當你嗰個城市可能疫情風險比較高嘅時候，其實你會面臨嘅問題就係你落地一啲城市，你發覺係好難落地㗎。係 啊，吳思景啊，其實我諗即係頭先所講嗰啲即係政策啦，譬如話飛標就唔需要做核酸啦，甚至話發燒藥可以放開啦，之前買發燒藥係要登記嘅。所以我睇到個共通點就係其實。可以讲就系话，放弃追踪人嗰个行踪，因为过往我哋所讲动态清零嘅最关键就系追踪嘛。我哋记得旧年香港争议紧就系话要唔要一个追踪功能，咁而家似乎可能好多措施都系某程度放弃嗰个追踪功能。咁你点睇呢样嘢？会唔会其实即系等于佢哋成个防疫嘅一个好大嘅改变呢？就反过嚟就话，哦，你个人系你嘅健康第一责任人吓，咁你所以你自己搞掂你自己嘅健康啦，咁样吓，你点睇呢样嘢呢？ 其实我觉得几样嘢啦，其实亦都释放咗个信号嘅。咁其实喺应该前日嘅大概傍晚嘅时间，其实喺全国亦都发布咗一个个人防疫手册啦。咁亦都系由中央嘅传媒去做一个向全国发布啦。其实已经睇到成个政策倾向，亦都系其实佢嗰个有个。slogan 有個口號就話要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負責人啦，其實已經見到成個政策偏好，亦都可以向呢個轉向啦。咁包括啱啱你提到嘅呢個叫做，無論係唔使掃碼，定係即係一啲即係唔去減少呢個追蹤啦，其實亦都見到佢係中央嘅呢個政策落嚟之後，其實可以話係一種放開啦。咁當然啱啱亦都提到會唔會話可能短期之內會睇啲病症嘅啲數據嗰方面，我個人感覺啊，可能就係其實呢一個咁嘅政策之後，其實如果要再做一個收緊，會比較困難，因為其實因為呢個人口嘅一啲要素啊，包括可能我哋呢啲物流啊呢啲，其實喺呢一個政策之下，其實會有一個自由嘅流動啦。咁包括其實啱啱提到嚟，好似北京咁，亦都放開咗以往嗰種咁嘅所謂彈窗嘅一種控制啦。咁所以其實亦都可以見到，其實當前呢個疫情其實同以往嗰個管控，亦都係真係發生咗好大嘅變化。 好啊，吴书景，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好多谢你。吴书景咧系喺内地经商嘅港人嚟嘅，分享咗咧佢喺内地嘅经验。其实头先听你同吴书景讨论咧，何建中，如果话喺呢啲人流嘅追踪上面有一个根本政策嘅改变，会唔会其实对于港商啦，一直都好想追求嘅通关，一个即系免检疫嘅自由流动，香港同内地之间其实系创造咗条件咧？ 我谂呢个大家都好关心嘅，因为过往香港同唔到内地通关，就系话我哋达唔到佢嘅防疫标准。但似乎正如我呢一节开头所讲咧，似乎而家内地系走向更接近香港嗰种嘅方式，譬如居家隔离啊，譬如多用呢个快抗原测试，而唔系完全用核酸啊咁样。咁我觉得个趋势会系咁样，但我又睇唔到话好短期内会放开晒。譬如而家5+3，咁其实。已經好多人都上咗去內地嘅啦，即係大家由14+7去到5+3，咁佢如果完全放開嘅話咧，我又覺得佢短期內未必會，尤其是我哋可能佢嚟緊冬季、春季都會有比較大嘅爆發嚇，呢個個人個睇法。 其實講到即係港商方面嘅訴求咧，咁都明白到冇可能一下子免檢疫通關啦。咁但係譬如喺一啲健康疫站嘅名額上面，係咪又可以有所放寬呢？咁見到隨住內地公布新十條嘅放寬防控措施之後咧，健康疫站嘅名額咧，好似亦都有所提升啊嚇。咁喺入境深圳嘅健康疫站名額咧，係聽日起咧會增加到2000個。咁大家有印象咧，就係9月嘅時候咧，因為疫情比較嚴峻啦，咁咧一度咧係減少到咧每日係1000個嘅啫。不過睇翻啲傳媒報道啦，而家輪候嘅人數咧其實仍然係好眾多噶。喺下個星期三嚟講咧，係有超過10000人咧排隊搖號，即係話咧至少5個人咧爭1個名額啊！何建中， 係啊，咁呢一個就係牽涉到頭先你話會唔會進一步放寬，但放寬咗之後 会有数以倍计的人去内地，咁佢哋就点样可以争到个名额呢？咁呢个我谂我哋都要关注。 或者新闻之后咧，我哋都即系请嚟一啲厂商啦，讲下今次嘅放宽咧，对于内地工厂同埋物流嘅运作有啲咩影响，同埋佢哋咧对于嚟紧通关嘅期望到底系点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讲下你嘅意见同睇法。而家要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14373宗新冠病毒确诊，创七月以来新高，再多27人离世。当局相信疫情仍然有上升的趋势，下个星期四起的两个星期维持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卫生防护中心说，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确诊个案较前一个星期上升 25.5%。 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数字上升主要由于本地感染个案导致。另外，过去一个星期录得129宗的死亡个案，较前一星期上升大约 12%。 污水检测人均病毒含量再进一步上升，重回三月初的水平。深圳健康驿站房间网上预约系统显示，每日预约名额听日起增加至到2000个。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注意到呢一个正面信息，并且完全理解市民对通关嘅期盼。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同内地商讨，亦都会继续密切监察本地疫情，根据实际嘅情况优化防疫措施，确保一切有序稳妥向前推进。李家超喺一个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了进一步优化落实防控措施的通知，对风险区划定和管理、核酸检测、隔离方式等工作提出10个方面进一步的优化要求。本港亦都公布防疫抗疫措施的一些调整，包括将确诊者的隔离期和密切接触者的检疫期从7日减到5日，强调同一科学精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之下作出恰當調整。為了加快土地供應，政府建議修訂6條法例，壓縮發展程序。一般項目由生地變成可建屋熟地的時間將會由最少6年減到去4年，新發展區等大規模項目就由13年大幅減至7年。當局建議加入新條文，明確訂明無需等待有關計劃和方案的工務工程獲批撥款，亦都可以開展收地、徵用土地、發放補償或者提供援助。地政總署和其他相關部門會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徵用土地或者批准有關計劃和方案之後，隨即開始着手收地。被問到一旦政府收地賠償之後，立法會才反對公務工程撥款，會怎樣處理？發展局發言人回應說，理論上不會排除這種情況，但是相信機會相當微。發言人說，社會普遍認同要加快造地，當局申請工程撥款之前，社會已經就工程有充分討論和諮詢。在北京，外交部回應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出售總額4.25億美元的飛機標準零部件和有關裝備共兩筆軍售。發言人毛寧批評美國公然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損害台海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中方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將會採取有力的措施，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毛寧說，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切實將美國領導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獨的承諾落到實處，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停止製造新的台海局勢緊張因素，停止搞以台制華，不要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仲是比较车多繁忙一啲啦，龙尾去到近军器厂街。在九龙方面，尖沙咀区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近中港城。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就接近海防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的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耿乐饰演的林泽是研究所的黑面上司，一个始终心存敬畏、忠心耿耿的航天人。开始的时候总是跟方少天对着干，心胸狭窄，好大喜功。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做得准父母当然想 BB 不迟不早出世，但有时候 BB 提早来临和足月出世的 BB 相比，或者有机会面临更多健康问题和发展障碍。作为早产婴父母要怎么面对呢？请留意精明一点早产婴治疗系列，逢星期三下午1-2点讲解早产 BB 的健康问题和治疗方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建中。 何建中，新闻之前我们请来一些港商和我们讲一下他们对于今次新十条的看法，所以现在电话旁边我们就是请来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的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先生在电话旁边。刘达邦你好。 你哋好，两位主持好， 你好。 刘达邦啊，请你从即系喺内地设厂嘅一位即系人士嘅角度，同我哋分析一下啦。今次新十条嘅措施，对于你哋内地工厂喺个运作上面，其实会带嚟啲咩影响啊？ 整体嚟讲，当然系一个好事啦。因为咧，如果佢系即系之前咧，即系新十条之前嗰啲咧，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被叫停工啊，或者咧系唔停工都好咧，即系佢有即系严重嘅地方咧，佢就封咗城，封咗城咧就啲人流咧就唔俾出，就只俾入，咁变咗咧就影响到咧我哋有啲货就出货物出唔到啦，咁另外咧就啲原材料又入唔到去啦， 咁虽然佢冇话直接叫你停产，但系即系等于咧系半停产咁嘅情况噶咧，因为嗰啲员工又翻唔到工，咁啊变咗咧就而家佢呢条例通过即系发出咗之后咧，就基本上咧就冇嗰啲马限制，就变咗咧我哋咧系可以咧系即系员工咧可以自由出入啦，咁喺特别咧。是对营业员来讲呢，或者营业经理来讲呢，他们出去外省或者其他的市那里呢见客呢就容易很多了。 嗯，即是跨省谈生意都容易了。 是啦是啦，就之前呢就因为呢你去之前你要做24小时的核酸检测，跟着呢你去到那区，如果那区是发生了即是严重的那个那個地域嗰度咧，係有好多 cases 嘅話咧，就佢翻到嚟嘅時候咧，去到自己嗰個公司嗰個位置咧，都要譬如三日啊，有陣時就七日啊，係要家居去即係自我隔離，咁啊變咗咧就好多時就佢哋就唔願意出去噶啦。 嗯， 咁啊变咗窒碍咗或者系我哋经商嗰个正式嘅途径咯。 嗯， 因为而家所讲嗰、那个即系科学精准防控咧，就只系限制喺某一栋大厦吓或者一个小区入边。咁过往咧就真系好似你所讲咧，就系、是、你经过某个区咧，所有时空交错咧，即系都会可能要你去隔离嘅。譬如北京朝阳区可能有几百万人，咁你。某一刻经过那里呢，你的行程码显示到呢，你去到某个地方可能就算不是隔离呢都要可能要核酸检查咁样。咁即係你呢样，所以而家呢个放宽系咪对你哋个经商嗰个促进都会好大？ 好多。以前嚟讲呢，因为呢佢跟住你嗰个码呢，你去过边度呢，佢有晒记录嘅。咁所以呢佢哋返到去譬如你自己个嗰、那個村啊，嗰、那個鎮啊，嗰度咧，佢政府知道你去過邊度嘅。咁嘅時候咧，亦都知道嗰區咧係嗰段時間咧係唔係屬於封控區？如果係封控區嘅話，你翻嚟就一定要你自我隔離。咁佢自我隔離得嚟就冇香港咁鬆嘅，佢直情真係有人去你嗰度咧，連張封條，即係真係唔俾你開門。 嗯。 咁啊，即係而家。放松咗啦，咁即系当然我哋系喺部署啊各方面咧，会大胆啲啦，即系可以派多啲同事去拜访啲客啊，可以去即系派多样板啊，咁对经营嗰方面系好多啦。未来咧嗰啲咁同埋生产嗰度咧就唔使惊话停一下停一下你 ，OK， 因为咧最严重嘅时候咧就系旧年咧十二月嘅时候咧。只要得兩個 case 啫，佢成個鎮封咗你，就唔俾你出，唔俾你入。 嗯， 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嗰段時間就我哋即係差唔多要停咗一個月嘅生產啦。 嗯，劉達邦啊，係除咗生產同埋即係嗰個營商環境咧，都想同你傾下個物流成本咯。因為過往香港人咧都成日聽到啦，就話哇啲陸路個運輸費咧，因為即係內地防疫嘅管控咧貴咗好多咁。咁你喺內地做生意，其實你點睇新十條對於物流成本啊，或者個運輸方面嘅影響咧？ 物流嗰度咧。即系最严重嘅情况咧，已经过去咗噶啦。最严重咧就应该系旧年九月到十二月呢段时间咧，即系话运输嘅高峰期咧，嗰、那个价钱咧，去外国嗰啲货柜嗰啲价钱咧，平时可能系两三千蚊嘅咧，咁当时去到两万几美金一个柜嘅。咁而家咧就已经好咗啦。咁啊。就但系咧，落香港嗰啲货咧，都依然都仲系啊，企一个几相当高嘅价位。咁啊，而家咧佢放松咗之后咧，咁嗰啲估计咧，嗰啲司机咧，佢就可以即系出入咧就比较松啲咧，就多啲人入翻行咧，嗰、那个提供嘅服务咧好咗嘅话咧，那个价钱就自然又会落翻啲嚟啦。 現時的情況是這樣。 最後都想爭取時間跟你談談通關的期望，雖然剛才何建中的分析就說應該未有那麼快，或者未有真的鬆得可以完全的免檢疫通關，但是見到內地這個放寬的一個趨勢，你自己對於未來的營商環境或者個通關方面有什麼期望？ 我對特別是二十條之後，而家又加多好短時間又加多十條嗰個優化嗰個政策咧，我對佢放寬港粵港通關嗰個機會咧，我自己就好有信心嘅，應該咧喺好短嘅未來咧就會通翻嘅啦。我自己估計咧，快則聖誕之前，慢則個春節之前，佢應該就會或者係有條件地。通關，咁而係唔需要做咁多核酸啊，做好多啲訂位啊嗰啲，我估佢即刻嗰個額會大翻好多，咁啊讓好多有需要嘅商人又好，或者係家庭聚會又好，嗰啲都會通翻嘅啦，應該好快，我估計。 好啊，劉達邦，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刘达邦是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的永远荣誉主席来的。何建中，这个时候我们再请来另一位嘉宾和我们继续谈下这个内地防控措施的这个话题。 啊、 电话旁边是请来港大医学院的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硬在电话旁边。金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其实今次呢内地那个放宽防疫的做法同埋個步伐咧，都會有一啲人形容咧，係即係幾令人驚喜嘅。因為頭先我同何建中都傾到啦，始終內地個長者方面咧個疫苗接種率咧都仲係比較低一啲，咁所以有人咧喺呢方面都仲有憂慮。你自己又點分析今次內地嘅做法同埋步伐咧？ 嗱，我哋梗係覺得咧佢係正面嘅，即係話咧佢原先嗰個辦法咧，如果一直落去嘅話咧，可能嗰個持續性都係唔好嘅。咁但係咧，我哋另一方面亦都係十分之憂慮嘅，因為咧，我哋驚住佢咧，即係太快嘅時候咧，就係、是、可能會即係重複我哋好似我哋二月到四月嗰陣時咧，即係海嘯式爆發嗰陣時咧，可能咧就會即係有一啲比較多嘅人會死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是、對於嗰個成個社會嗰個干擾咧，亦都係會比較大啦，咁。 佢而家內地就開始話，內地一路以嚟係用核酸為主啦，即係我之前去過內地都，佢哋冇人會用快測嘅嚇，即係市面都冇嘅。咁而家開始引入呢樣嘢啦，咁都好似係跟香港嗰個趨勢啦。咁即係你點睇咧？因為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快測係一種自律性嘅措施嚟嘅，嚴格嚟講唔係一個防疫措施，因為即係你有冇做到快測？嗰個快測係咪你做？上傳嗰張照片其實係冇人去核實噶嘛，咁如果呢樣嘢去大幅推廣嘅，會唔會都怕有一個失控嘅情況咧？因為核酸就係去一個機構做，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防控嘅措施啦，而快測唔係 啦。其實你如果從全世界嚟睇啦，你從香港嘅疫情啊，即係台灣嘅疫情又好，全世界都好咧，其實抗原檢測咧就真係用得好多，同埋咧即係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嘅。你見而家其實香港咧嗰、那個確診嘅例數裏面咧，三分之二有時咧就甚至更多咧，都係靠嗰個抗原檢測揾出嚟嘅。咁咧就你當然，我十分同意你講，佢其實係一個自律性嘅措施嚟嘅。咁咧就係、是、即係亦都係顯示到你呢個地方嗰啲公民嘅素質啦，同埋咧佢嗰個文明嘅程度啊，佢嗰個自覺嘅程度等等。咁咧就係、是，但係咧佢喺我哋香港。或者佢喺台灣其實都係行之有效嘅，相信咧其實喺中國大陸咧都可以行之有效。當然佢可能會有一啲咧係咪要有一啲輔助嘅措施，即係話比如講咧佢上傳佢嗰啲核酸嘅時候，佢係咪譬如要發誓或者係點樣樣咁樣樣咧，都係一種嘅辦法咧，即係使到佢即係包括我哋而家香港，即係我哋都有討論過，譬如講咧而家我哋要強制核酸咁。咁其實咧，你強制核酸做一次，你仲要去嗰度，去嗰度咧，亦有啲人可能要排隊。咁如果咧，你係用俾啲派發啲抗原，多啲抗原試劑俾嗰啲居民，咁啊，然之後咧，你連續做三次抗原，其實嗰個準確嗰、那個準程度仲好添。 咁嘅話咧，但係咧你唔可以保證每個人都做。咁我哋有冇辦法？譬如講，我哋又整個平台，一定要佢做。咁然後我哋譬如抽查下佢咁，咁咧都係一種辦法。即係包括香港嗰個抽查嘅制度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有一定嘅嗰、那個即係嘅作用喺到出嚟。即係話咧，我哋係會抽查你做抗原嘅。你係陰性嘅，你話你陽性唔得。你話你係啦，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係。多咗一道關卡咧，其實都係幫助到我哋咧，其實係可以保證到佢嗰個抗原檢測嗰啲嘅準程度。 嗯，頭先就話咧，即係香港用多啲快測嘅經驗咧，都可以俾內地參考一下啦。咁同樣地咧，最近有一啲嘅討論咧，就係話，內地今次嗰個放寬嘅步伐，又有冇一啲香港可以參考嘅地方咧？咁譬如今日有一啲媒體就報道話啊，係唔係會解除口罩令啊？或者係咪可以唔使市民用安心出行啊？咁因為內地咧而家就話都唔係去所有嘅場所咧，你都要出示嗰個核酸碼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去所有嘅場所咧，都要嘟安心出我哋而家去部分嘅一啲即係表列處所咧，都要出示安心出行。同埋嗰個疫苗嗰個通行證啊嘛，咁呢度有冇得放寬呢？咁嗱，不過今日嘅最新消息咧，就係政府認為咧，而家目前本地個確診咧都係有上升趨勢，所以就不宜放寬。阿教授你自己又點睇呢個問題啊？ 嗱，即係其實香港咧，我哋基本上總體嚟講個疫情咧係平穩嘅，可能都仲有啲空間喺一啲地方咧可以再放寬啲嘅。咁但係呢，其實我哋香港放寬或者唔放寬呢，應該都係按照我哋自己防控嗰個目標，同埋呢就係話我哋嗰個實際嘅情況嚟決定呢就好更好嘅。咁呢就話最緊要係你跟數據，咁同埋呢即係科學防控呢、這個精準防控啦，即係你用內地嘅說話嚟講就咁，其實呢我哋可以做得到嘅有好多嘢係。咁呢就係、是即係你話嗰、那個抗原檢測，咁我哋都係嗱，我哋第五波疫情最主要有幾樣嘢，譬如抗原檢測，譬如講居家隔離，其實最後內地都跟埋啦。咁即係其實我哋跟住科學抗疫嗰個原則去行咧，即係到時其實都係會最後都係會即係效果係會係最好嘅。咁即係你話哦，佢嗰、那個譬如我哋嗰啲好多場所，我哋而家咧。去內地是不測核酸了，但是呢他是沒有一個替代的辦法，他沒有測到抗原的暫時。其實呢他應該呢是我們那個經驗呢有些是好的，譬如說我們 去醫院這樣，那你醫院最重要你就要防止即是不可以即是爆發嘛。那那些你去醫院的時候要快測，或者我們去有一些高危的場所，你的咖啡廳啊，或者是你好多人去聚餐啊，咁其實咧，你做咗個抗原檢測咧，就唔係話真係費咗好大功夫嘅啫。咁所以咧，就其實咧，我哋其實呢啲係可以堅持嘅。當然話咧，如果我哋睇見有邊啲嘢係嗰個效果冇咁好嘅、低效嘅、無效嘅咧，我哋其實梗係就要即係否咗佢啦。咁就應該係咁嘅。咁即係其實咧，內地暫時佢都係處於一個調整期。咁佢其實呢即係佢譬如佢唔做核酸啦，佢以前係做核酸做得太多，而家其實佢哋點樣做抗原呢佢都未諗清楚要點樣做，即係佢亦都其實佢哋嘅成個體系裏面呢係唔承認抗原檢測嘅，到而家都咁呢即係將來可能佢都要其實係要可能參考香港嘅經驗啦，或者係即係點樣調整呢，其實佢可能都暫時都未知。咁當然佢其實佢嗰個十條裏面佢都有講到呢，就話啊需要嗰陣時呢你就測抗原啦，咁但係幾時需要呢，咁佢就可能要靠佢啲細則以後先至嚟跟到。咁呢我哋都覺得佢其實有啲地方呢，譬如你去醫院咁呢，咁你如果你立立亂好多人去醫院嘅時候呢，佢好多感染咁嘅時候呢， 佢而家醫院都係要測核酸嘅。 係啊，佢而家都仲有測核酸啦，咁但係將來我哋譬如我哋而家我哋嘅做法就係我哋測抗原嘛。咁其實我哋做測抗原呢，其實嗰個效果都係好嘅，咁亦都係比較方便好多嘅。 Okay. 我睇到今日啲輿論講呢就話哦，既然內地都唔需要掃碼啦，咁香港都唔應該安心出行啦，咁樣再要掃啦。咁我自己覺得就似乎唔係太公道嘅，因為我了解到內地嗰個所謂健康碼其實佢包括咗你過去有冇去過一啲高風險嘅地方啊、行程卡啊，係有一個追蹤功能嘅。 咁而香港嗰個安心出行咧，就基本上只係顯示你一係就唔喺外地翻香港，即係頭三日，或者你係攞咗你係打咗三針。咁只要你打咗三針，其實就嗰六碼基本上都有效嘅。咁你點睇其實嗰個安心出行？仲需唔有冇咁嘅需要？ 其實咧，即係嗰個安心出行，佢其實我哋而家最緊要佢係連埋嗰個疫苗通行證喺度嚟嘛。其實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其實我哋最緊要咧就話，其實香港做嚟做去咧，我哋嗰個老人家嗰個疫苗嗰個接種率咧，一直都係嚇、基本上咧，其實呢幾個月就停止咁滯。咁、咧，即係我哋有成118,000歲以上嘅老人咧。其實是一針疫苗都沒有打的，即是我們上一波即是二月到四月海嘯期的時候都看見，其實呢即是80歲以上的老人家如果他中了招的話呢，死亡率呢分分鐘是到 15% 的，所以呢就說如果你這部分人你是不打，那我們其實有什麼辦法打到呢？其實即是其實政府的資源也好或者各樣東西都好，其實這樣是最重要的，即其實也是我們的隱憂，亦可以講話內地其實都有呢個隱憂嘅，雖然佢都而家打得係比我哋月嗰陣時好啦，但係咧佢都係仲有好多嘅老人家，即係60歲到80歲更加啦，好多都係未打疫苗。咁我哋亦都係有呢個隱憂嘅。咁、那個疫苗通行證咧就係話起到個作用，就係話逼一啲老人家去打。咁但係咧，即係可能到差唔多嗰個即係你逼到嘅逼到啦，可能逼唔到嗰啲咧到而家都未逼到噶啦。咁我哋其實有乜嘢辦法係可以咧，使啲老人家打多啲疫苗呢？包括可能其中有一啲老人家，其實可能佢係曾經中過招嘅，即係曾經感染過，感染過咁，即使係感染過咧，其實咧而家都係發現咧，你見而家都係有啲老人家咧二次感染啦。咁啊，雖然二次感染咧，多數情況下佢都係弱一啲嘅，即係咧冇咁犀利嘅，或者可能未必會攞命，但係咧即係嗰、那個。都是有这个需要呢，就说即使 是曾经感染过的老人家呢，都是你如果打疫苗呢就是安全性肯定是提高的。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那个新的二价疫苗呢，就是拿来做这个加强针的啦。那其实呢如果老人家是打得多一点再打得好一点的话呢，那其实是真的 是如果全社会都是打到九成以上，即係60歲到80歲嗰啲人，全部都九成以上咧，其實我哋真係就可以可能好似新加坡啊或者其他地方咁咧，就唔使疫苗通行證噶啦。咁但係暫時我都覺得佢可能仲係有一啲剩餘嘅價值。咁啊，當然咧，即係話係有啲咩其他辦法可以做得更好咧。咁希望咧就係政府也好，即係業界也好，諗多啲計啦。 可唔可以都請教多你一個問題咧？即係當然我哋而家睇到個每日嘅確診數字上升啦。但我亦都知道咧，身边其实有唔少人咧，其实佢确诊咗都唔申报。咁我哋而家法律上又冇话规定佢一定要申报，或者唔申报系犯法。咁以前好多人唔申报，可能系因为唔想去隔离措施啊，各种原因。其实有冇啲方式可以鼓励即系多啲人即系去申报咧？ 嗱，其实如果佢系从嗰个对于社会嚟讲，如果佢系唔申报，只要佢喺屋企里边自己隔离咗，佢冇传咗俾第二个咧。咁咧就係、是、對於我哋成個社會公共衛生咧，就唔係真係有好大嘅損害嘅。咁呢件事咧就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即係咧你歐洲地區咧，佢係有係一個人確診，可能有六個人咧係中招嘅。咁美國都係即係有成會係幾倍嘅。 香港有冇估計過咧？可能都冇啊。香港 其實香港係你有一個研究咧，就每日去睇有幾多人係。即係揾一萬個人喺18區揾一萬個人咧，其實嗰個咧基本上我哋都喺一到二之間嘅啫。咁但係你一到二之間，你都估到咧，其實咧我哋係唔止，即係我哋就算我哋一日一萬咁，你三日都係30,000啫。咁佢都係未夠係佢嗰個1% 或者多啲嗰時到2% 嘅。所以基本上可能係有1倍到2倍嘅人咧，一兩倍或者。最多可能有3倍的人咧係冇申報嘅。 好，係教授啊，我想爭取時間請教埋咧，政府今日就改咗嗰個隔離檢疫嘅措施啦，由過往嘅7日或者14日咧，就確診者同埋密切接觸者咧都縮減到去5日。咁有啲記者都問到咧，會唔會增加社區個爆發風險？其實你自己點睇啊？ 其實總體嚟講咧，就係好少嘅。 咁佢都跟咗數據，佢唔會係即係冇睇數據，因為咧其實而家咧嗰個 Omicron 咧成個嗰個係短啲嘅，即係你見內地佢都係由7+3就變咗做5+3，咁其實都係因為咧，即係後邊嗰幾日咧，其實就算佢係核酸睇到佢陽性咧，其實都係嗰個傳染性係好低嘅。咁你即係你到到6日7日，其實咧你如果譬如入咗境嗰啲人咧，6日7日嗰陣時咧，如果佢真係中招咧，好多時其實佢可能喺香港社會嗰度咧，即係喺社區裏面感染嘅機會仲大過咧佢係帶入嚟嘅。佢如果喺外出係受咗感染，佢喺飛機上。咁你過咗5日咧，基本上咧就係好少嘅。 O、okay. K， 好，唔該曬你金東眼教授，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今日自由風節目時間亦都夠啦，拜拜。 拜拜。